Thank you. 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。 请欣赏舒伯特的第六交响曲，由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。